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大军阀嚟啦！ 大军阀，唉，点咧？蒲君衡，犀利啊！今日好多 fans 喎，你直播。 唉，多谢多谢多谢，大家都想听我点样评论啊嘛，系嘛？ 系啊，你睇老尾嗱，我话我哋即系垃圾。话我哋成班垃圾、哦，我哋而家成我嘅成班垃圾啦，大佬，俾阿郁敏倒捻咗入呢个圈三年啦，仆街！ 喂，等先，点解老美男会喺个 chat room 里边嘅咧？ 我唔知道、哦，但系郁敏叫佢唔好再听我。 唔系咯，如果唔系会炒友噶，唔系咩？ 喺咁垃圾嘅台冇听啦，即系去即系搞下你嘅民主运动啦，系咪先？ 唔系，我只系想讲俾老美男你听，咩叫路遥知马力咧？ 即日久见人心， 马力死咗噶咯， 你睇下佢老细咪知咯，系 系系咯，即系马死咗啦， 即系犀利系嘛？俾我讲中晒， 讲中晒。点解讲中晒啊？你唔好似 B 哥咁样，屌你咪贴少少又当中晒，仆街！ 补习天王咁样， 背后有 agenda 嘅人，背后系有即系不可告人嘅秘密嘅人，咁咪会做呢啲咁嘅嘢出嚟咯。不过我下一次先慢慢分析咧，即系究竟佢即系个 QK 究竟喺边度？点解要投弃权票？唔投反对票，点解唔投赞成票，或者权力得权权法案，又或者系咩所谓老牛老虎，我下一节我先慢慢讲。 系啦，咁啊介绍今日人脚先，咁啊陶君衡啦喺度啦，咁我系 Roger 啦，咁啊 Michael Mo 今日都喺度嘅，就阿龙啦。 Hello， 好，咁喂，问一下啲指控先，喂，即系咧讲到烂晒啦，其实即系关于你写文联分裂嗰阵时嗰啲嘢，喂， 唔系，老 实讲。 君主绝交不出恶言咧， 系咯， 就系我嘅格言嚟嘅，所以我从来唔会回应啲。但系问题就系咁，嗱，你撩起我嘅，而家我学佢啲语气啊，你撩起我要讲嘅，咁我回应啦。OK， 系啦， 佢讲咩啊？佢 你收咗200万啊嘛？ 错，你再讲嘅话咧，我会出呢个律师信。 系啦，几百蚊一封。我都收到咩啦？咁捻多律师信嘅，屌你老！ 唔系啊，你收咗， 你收咗200万，你咪攞200万出嚟俾律师信佢咯。 我学老少，你有乜嘢证据证明我收到200万？ 嗯 ，OK， 我而家出律师信俾你，我而家学老少。 好啊， 话俾你听，再讲一次，陶君雄再讲一次。 嗯， 所谓收到肥佬礼嘅，只系100万，系、五区公投，唔系陶君雄用，系你黄毓民用。 吓 ，OK， 你真系算无耻你个人 ，OK、嗯。你要钱嘅时候就揾我同肥佬礼讲，我讲完之后，跟住我已经问佢，我真系醒目。喂，人哋捐钱俾你，我哋收唔收啊？你当我唔知咧？ 嗯， 啊，真系错。 但系佢讲咗话唔收肥佬礼钱噶嘛？ 佢都公开咁讲噶嘛？ 唔系咯， 人哋做咗好多节目噶嘛？咁佢因为真系当唔知咯。喂， 但 入戏啦呢啲大佬。 下一句，下一句佢冇同你讲啊嘛？当我唔知啊嘛，跟住又唔认啊嘛，跟住摆阿毛上台啊嘛，笑到碌地。 嗯， 五区公投，嗱你做主席唔使担心啊，啲钱已经准备好噶啦，咁样包括陈伟业同我讲，你系搵 Martin 啦、啊、咁样。喂，老实讲，我估嘅咋 ，Martin 搵 Martin 可以搵到边个啊，大佬系咪先？ 最 搵李嘉诚啊， 系嘛？ 万法朝宗咪搵嗰个，你成日攞啲钱嚟讲。公民党攞几多钱啊？民主党攞几多钱啊？大佬 有美国 CIA 噶嘛？你真系啊？ 咁你唔好搞五区公投啦，你找呢个笔数嗱，因为我出翻张单俾你嗱，你俾翻个100万，即系写文联啦，无端端又讲200万，你边度要出200万出嚟啊？ 嗯，会通胀啦、啊，可能系嘛？ 利息 通胀 多 啊？屌， 通胀点会100万变200万啊？ 唔系 唔 系，但问题 几年啫都 得 喎。喂，我要回应翻呢个指向我。喂，你而家系查账查到100万啊嘛？你嗰100万喺边度先？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当阵时 ICAC 系查边个啊？咪查黄毓民啫嘛。成盘数写文联系攞晒出嚟 ，OK。收到几多360几万，我哋差唔多系使300几万咁滞， 系咯， 系咁多，所以咧佢而家再作所谓多100万咧，就话陶君衡自己私下收嘅。如果我陶君衡自己私下收嘅话，你 ICAC check 唔 check 到啊？ 郁敏离开咗写文联啦，喂，你而家讲乜都得噶啦，即系咁讲， 咪咯，数又查唔到系咪先？ 唔系， 唔 系， 唔 系，可以咁讲。 唔系，我后屘我有听过佢一段说话嘅，佢只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咧。 陶君衡当年同佢分裂嘅社民连，因为咧系俾呢个肥佬奶系压迫，佢、一路咁串落去噶嘛。喺佢段说话里边，屌你根本就妄想被压迫症嘅人先会系咁讲嘅啫。你 最顶最顶人嗰阵时咧，你一揾 ICAC 咧，啊佢又俾咗44,000连喎又。 系啊， 点解会咁嘅咧？真系光明正大，因为喂系我就赖死唔俾啦，真系系咪先啊？ 唔系，俾翻80,000出嚟咯。 咪咯 ，ICAC 都敲咁丑恶噶嘛，系嘛？港共政权之下嘅吓爪牙，系咪先？ 你真系大镬， 哇！好惊啊，真系喐唔出嚟啊！屌你老味真系， 你讲咩啊？你个冚家产， 唔系即系啲人太无耻咧。即系老实讲，即系君主住交不出恶声嘅话咧，就唔应该再攞翻啲嘢嚟讲。不过佢有个铺排嘅，后屘我又听啦，老实讲，好多年都冇听佢啲咁嘅嘢噶啦。不过即系近日太顶人个头啦，我想听下佢点样回应，点样兜法啦。啊！佢攞嗰段说话嚟讲，就话咧，我串通肥佬礼，第一镬咧就系已经压迫佢，逼迫佢。 嗯嗯， 喂，老实讲，你讲嗰啲理由，所谓退出嘅理由，根本完全系同政治无关啦、 啊。都唔怕讲多次啦， 我再讲一次， 万几次啦。你讲翻，即系由会员大会，即系补选行委嗰、那个嗰度啦，开始即系讲个分裂。 唔系，佢讲佢最尾走嘅时候，我由呢度开始讲起先啦。最尾走嘅时候，举三个理由。 嗯、 有两个理由就系勾勾地嘅，第一个就话咩私下成立咩有限公司啊嗰啲嘢，唉你唔中意咪佢取消咗佢咯。如果你话因为呢个理由嘅话，系咪？ 咁就系用你个名去注册啊嘛。 对唔住啊，唔系用我名注册噶，唔系用我名注册噶。OK， 系行委会通过咗，话我哋费事俾人盗用我哋嗰个名，或者咩新社会民主连线，我哋先咁样注册嘅咋。OK， 湿碎问题 technical 嘅嘢，你唔中意咪取消咗。第二。话我哋嗰啲人啲咩烧嘢食嗰啲咁样，咩去耻笑马草泥啊，释放马草泥、啊。 你管唔好你啲僆啊嘛，同埋 咁你嚟管啦、 啊，好容乐期嗰啲僆。 咁你黄毓民嚟管啦、啊，你管到咩？而家你，你管到咩？我可以叫 Roger 唔好做嗰样嘢咩？我就打咗。 唔系佢咪管，佢咪管到咯，佢咪管到马草泥，净系用五分钟时间搞掂条女咯。 系咁啫系嘛，系咁啫系嘛。好，第三样最关键佢话同个政治路线唔同，唔追击民主党。呢条友根本就大话连篇。 嗯， 即系嗰次咧，咩啊，141啊，刘家鸿兄， 你真系尊敬下佢啦，真系啊，食饭啲口感，你都搏咁咪有声，唔帮你啊，陶君衡真系。 唔系佢哋班衰仔惯咗咧，搞到我真系。刘家鸿兄， 刘家鸿兄系啦， 刘家鸿兄讲啲说话咧，我真系再一次回应。第一，你知唔知黄毓民私下同吴文远讲？话你去继续协调啦。第二， 我呢、這个讲咗俾阿欧阳英杰听啦， 讲咗俾欧阳英杰听，阿星矢医生听。 系啦。 第二，我哋喺党团会议里边系有会议记录嘅，而且会议记录嗰个系陈伟业嘅 staff 嚟嘅，话我哋系继续去协调嘅，所以我哋喺个特别会员大会里边，即系选马草泥嗰次， 系啊， 系过咗份决议文，系话主要追击建制派为主， 系咯， 但系。我哋仲留咗个尾巴，就话我哋发信俾呢一个嘅民主动力，要求踢民主党同埋民协走。 嗯， 如果佢哋唔踢嘅话，就我哋走、其实根本所有嘢我哋全部按程序做嘅，你就老屈我哋话我哋唔追击民主党。 咁好啦，最后你唔走嘛？ 好简单啦，好啦，到最后啦，所谓退出协调机制系咩意思啊？ 嗯， 再讲一次啦，到而家啲我都唔明嘅，退出条机制即系话我中意选边度就选边度，系咪？ 系 全香港300-400个区议会嘅选区，你中意选边度就选边度，系咪？ 嗯，系啦。 当阵时系冇人报名去撞嗰啲区， 错有三份去撞嗰啲区，我唔记得咗。你嗰阵时讲有三份噶嘛？你做主席嗰阵时， 我唔记得啦，都系 有三份噶嘛？ 咁你有50-60人报名，你得三份，咩叫追击民主党啊？你记唔记得嗰阵？我嗰阵时候就叫撞区啊，action speed louder than words， 唔该你唔好口惠而实不至嘅嘢。好啦，到最后真系撞区嘅社民连同人民力量，当年嘅黄毓民领导嘅人民力量个百分比系咪差唔多嘅啫？ 嗯， 你一退出协调即系仲唔系追击啊？不过你唔好讲得咁核突啦， 系咯。 你做唔到，你就唔喺度乱吹。开头话200人，跟住缩到100，跟住得50， 跟住计下，计下得失咁样。我屌嗱声，真系又要。 跟住你嗰啲主将唔系去追击，系嘛？李伟仪嗰啲去咗边啦？ 啊， 又系要选赢嗰个位翻嚟啊，大哥。咁你嗰啲叫咩追击啊？我自己即系打句问句问良心，我陶君衡都唔离开竹园北，你作为社民联嘅主席，你就叫啲僆仔去追击。 其實你真係玩啲僆仔，即係明知咁樣追擊就係一定係炒我曬。 你唔可以咁講嘅喎，喂，人力咧佢本身都即都有追擊翻大佬嘅喎。阿陳偉業咪走咗過去同阿鐵頭選咯， 自己嘅議席喎。 咁你馬草泥咧當年？ 马草泥都有噶，马草泥有噶。 咁咪叫追击咩？佢唔系喎，佢话系喐陈婉娴啫，主力系。试马试马个场 系喎，系喎， 系咪？不算啦，唉，马草泥都系，马草泥都系国金时作。不过你认清呢一个人，就系话咧，佢系不断咧系借用一啲嘅大话嚟去掩饰自己背后嘅目的咯。 吓， 系咪？即系你讲嗰100万你使噶，唔系陶君衡使噶。第二唔好乱吹啦。我做主席嘅时候，真系收咗100个嘅咋。仲系为咗你去攞嘅咋？我真系早知唔做呢咁嘅烂头出，因为你得罪肥佬礼，所以人哋唔肯捐钱俾你，所以陶家人帮你顶。 嗯， 佢仲好笑，佢话肥佬礼唔肯登佢嗰份广告，话咩 边份广告？ 咩黄毓民扯旗咩国民党不举嗰份嘢咧？ 咁唔登 嗱，我听到嘅消息系咁，我都唔系好信嘅。不过我听到嘅消息系咁，因为佢个人咧，就永远都唔找数嘅人。 哦，咁样噶。 第二，佢同肥佬礼点解交互呢唔系政敌嚟噶，系私敌嚟噶咋？私敌系乜嘢啊？因为佢问咗肥佬礼借钱，嗱，肥佬礼同我讲噶，透过李柱明我听翻嚟， 未经证实， 我未经证实噶。 Hearsay evidence 系啦，我都唔信嘅，就是、你借咗人钱嚟，你冇还钱啊，大哥。 即系好似高登咁样走数， 系走 J 数啦，啊，帮佢走钱咯，吓、啊。 不过人哋又醒目，一日就做生意嘛，你借咗我钱嚟得，你同我写稿，我扣数， 嗯。 系嘛？咁咪咪嬲咯！我黄毓民几大支嘢啊，大哥 唔得闲噶嘛？ 唔系呢啲，你同佢政见上，你可唔可以讲得出一样嘢系同佢有分歧啊？嗱，我用翻你嘅逻辑啦，边样嘢有分歧啊？我真系听唔到喎。 系咯，咁点解要 私敌就有嘅喎？真系 系咯， 因为你成日一日就话啊，你报我仔嗰啲嘢喺个周刊度咁之前，你话大佬啊？你自己系咪读新闻系？你系咪教新闻系？你系咪读新闻噶？ 嗯， 老板去干预人哋嘅编辑自主咩，大哥？ 吓、 啊，喂，所以佢一啲嘢，唉、哎，所以我真 系你有冇喺佢后面吹话啊？佢个仔啲嘢先？ 冇，我除咗接受过一次商台嘅访问，我第一句已经讲，你最好问翻黄毓民。 嗯， 我唔清楚。 吓、啊， 第二就我唔觉得佢有咩特别喺五区公投里边有咩特别嘅嘢。 点样为之？点样为之特别嘅嘢咧？ 有咩改变啊？有冇咩奇奇怪怪嘢？大概系咁嘅意思啦。我都冇听翻嗰段嘢啦。你上去网揾到啦。 咁、你 我讲佢仔嗰啲嘢嚟把春咩？因为你就唔好同我讲，你就喺度屈我哋话佢讲嘅啫。老实讲，大家都知啦。黄毓民点会净系因为佢仔嘅原因啦？ 唔系啦，即系听闻啦，好多听闻啦，即系佢自己周围同人讲佢嘅仔出事嘅，其实系 何俊仁又知道。系揾何俊仁啊嘛， 咩啊？全世界都知啦，系咪先？即系吓， 咁咪咯？点解会 第一个 佢话陶君衡透过何俊仁就走去吹风，就讲到全世界都知佢个仔出咗事。 佢自己揾何俊仁帮手啊，仲有啊，何俊仁真系有品啊，真系呢、這个应该俾人 credit 佢、即系密室谈判，密室谈判，佢冇俾钱何俊仁噶。或者佢俾少少，跟住何俊仁同佢顶埋佢啊！ 维权律师啊嘛，香港人喺大陆出事，佢仲唔应该帮过去帮手？ 系咯，就钱都唔应该收啦，陶君衡。 钱 啦，咁样噶。 喂，尤其是黄毓民个仔，咁真系啊！ 咁老实讲，你唔系叫何俊仁俾钱为你个仔打官司噶嘛？哥，你都 咁样啊？ 你都冇找晒数俾人，系咪？你仲喺度讲人？第二，你周围同人哋讲，我第一次听到，佢一定知嘅。我系听到个周刊，你记得打俾我问。我唔知道，跟住我亲自打俾佢。喂，有人知咯呢单嘢，佢冇理由当系我讲出嚟嘅，大哥系嘛？至于咩其他人讲嘅，喂，呢、這个世界纸边包住火噶，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你自己生得咁嘅仔，你应该承担嗰个代价，关人春事咩？你而家连累晒所有成棚人啊，连累埋成个运动啊，连埋晒所有组织啊！你自己唔去反省一下？ 喂，为个党作上，第一样嘢你应该帮佢揞住啊嘛。 你就 第二样嘢，你应该帮佢救 我点 救啊嘛？结花场啊嘛。 唔系你叫我咁做，我一定会陪你 啊！ 我一定会同你咁做。 第二，主席 守密，我点 普通党员啊？ 我点样守密啊？ 保护个党员啊！要 全世界都知我点样守密啊？ 通晒天， 我帮你，我帮你杀晒嗰啲友啊！你估我系黑社会啊？柯、你唔知喺边度知道翻嚟，你又赖我啊，大佬？ 嗯， 系咪？ 喂，你真系傻嘅呢条友。 系打断下你先，陶君衡。喂，我想同阿老美男讲咧，嗱，即系咧，我哋都好担心 dead air， 好担，即系咧都好想你咧，即系俾啲吓，俾啲。即系点啊 ？counter 叫埋我哋嘅，但系真系俾内容先啦，唔该你，系咪先啊？ 佢话我 dead air 咩？老 味啊！唔系，即系我话我好惊会 dead air， 咁佢即系系咁喺度发炮啊嘛！ 哦， 即 你下个礼拜上嚟同我拗一次啦，老味男。 哦，得冇问题。 喂，佢唔系话唔听得即系呢啲对家嘅节目 咯？如果唔系，又系俾人炒。 喂，好啦，嗱，即系讲完即系阿郁敏啦，不如讲下佢契仔先啦，系咪先？喂，黄大伟 契仔咩水平？ 咩契仔？ 契仔咩水平要我回应啊，大佬？ 契仔喂都要， 唔系都要嘅，提过嚟啊嘛，系咪先？ 你知啲人，你知啲人，喂，即系听完就算，又唔记得，系咪先？冇耳性，咁你咪即系不厌其烦讲多次咯。阿黄大话：点解咁捻憎陶君衡咧？就系佢反骨啊嘛！喂，你即系回应下呢样嘢先，点样反骨？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第一，我根本从来冇同黄杨达呢个人倾过十句偈。 嗯。好似一句都 冇工作关系吓吓，你又知我反骨， 嗯， 我第一个要挑战黄杨达，除咗听你个契爷讲之外，你仲听过边个讲？ 嗯， 所谓反骨，你嘅意思系咪即系英文就叫 betrayal？ 系啦， 我 betray 咗咩咧？ 嗯， 我 betray 咗边一样嘢系同黄毓民有关嘅咧？头先我已经解释咗啦，你话唯一嘅就系、是。佢话我唔追击民主党，佢追击民主党系咪叫 betray 啊？咁样我咪解释咗咯。其实我黄毓民自己话要继续协调噶，同陶君衡冇关系啊。我要做一个主席，我梗系攞 HCF 讲、 嗯， 我哋已经系集体决定咗嘅嘢啦。 咁如果你要实际上嘅行动，继续不断咁追击民主党啊嘛， 佢有咩？佢都冇啊。 系啊，头先答俾你啦，罗 五十 翻佢啊嘛嘢， 五十几佢哋参选五十几个位，大概一半到啫嘛。 嗯、 寫文年三十几个位咪又系十几个系同民主党啊民主派嘅撞区。 嗯。 不过我哋就冇你咁 high sounding， 即系咁高调。 嗯。 讲到自己呢就即系好似歼灭呢个共匪咁。就话自己又可以呢、這个即系追击到民主党，屌嘥气啦。你最后黄毓民咪承认呢一个嘅运动嘅失败。咪同埋仲有一样嘢。点解你觉得我同你佢唔同意见你又觉得我反骨呢？我用返佢一段说话头先你哋俾我听。佢讲紧人民力量，即系刘家雄啊、刘家雄兄啊、欧阳英杰噶嘛，因为佢反黄毓民就 系 反骨，点解 咧？即系嗱， 喂，你呢个多元化嘅社会唔应该系自由开放嘅咩？ 又唔系咁讲，陶君衡嗱，人哋喂，如果啊，毓民唔系撑你啊，2008年啊，你边有咁多票先？你边有写埋 Jack 做先？ 好啦， 咁咪反骨咯。嗱，你之后又反佢，咪反骨咯。 好啦，我用翻你呢个逻辑嘅话， 嗯。 当阵时好似阿皇上即系阿黄杨达，曾经讲过嘛，陶君衡如果冇咗郑经翰同埋黄毓民嘅支持嘅话，得翻几千票啫嘛。 系啊， 阿小弟都依然攞翻27000几、我又冇民主党温和民主派嘅支持，又冇专业嘅民主派嘅支持。 喂，郑经翰去晒撑过你场噶， 撑 Q 佢条粉肠系嘛？佢支持两个咪真系唔支持我大哥系咪？ 嗯， 佢之前同呢个黄毓民有咩丢我算数 ？OK。即系嗰啲为咗 DBC 又好，为佢自己又好，嗰啲都算数。但系冇郑经翰，冇黄毓民，陶君衡依然系攞28000票啦。我都9% 到10% 啦， 仲多少少添啊！仲要 不过 anyway， 但系我觉得即系唔可以即系成败论英雄，或者唔可以攞啲票数嚟即系做指标。但系个问题就系咪唔同意你嘅意见，唔同意你嘅契爷嘅意见就叫反骨咧？喂！有冇读书噶？有咩逻辑咩道理啊，大佬？ 喺个党入边咧， 老实讲，我出道啊，黄毓民都未出嚟搞嘢啦。我讲过好多次啦，我自己搞学生运动嘅时候，黄毓民仲喺度炒紧楼、炒紧股票，系咪啊？仲喺嗰阵喺珠海书院做紧呢、這个所谓讲师，定系教授，定系主任，系是但啦。 系仲有拍紧戏， 系嘛？ 系啊， 你都未出嚟搞政治， 扮警务处长， 唯一有一个人有，唯一一个人可以话我反佢骨嘅。即系我唔同意佢意见啦，喺我嘅定义里边就系司徒华啫， 系咯。咁司徒华有冇话你反骨啊？ 冇啊， 但系话你可耻、啊。 佢话我可耻嘅原因，因为我话佢冇揸呢个一党专政嘅旗啊嘛，大佬，佢真系冇揸啊嘛，大哥。 嗯， 系咪你自己做错嘢仲喺度赖我，大哥系咪、 嗯、 算啦，唉，老人家 系结束一党专政系嘛？ 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越讲越兴奋嗰头，大佬系嘛？ 咁唔系，即系用翻同样嘅逻辑。 唔系，所以点解 你成立翻个党嘅时候，个党系有咩啊？铁嘅意志、钢嘅纪律 啊嘛。仲有一样嘢要澄清， 冇啊嘛。 社会民主连线不是黄毓民创立嘅，我话俾你听，会章系邓徐中写，政策纲领系马岳帮我写， 嗯。 差成立宣言是小弟寫，他只是執中文而已。 嗯， 成日话自己呢个系佢创立，嗰、那个系创立，佢嗰个系 创党主席。 屌你真系， 佢系创党主席嗰阵时，亦即系话成个党系根据佢个人嘅魅力所 冇我哋 班人出嚟啊嘛，讲 冇我哋啊，有你， 嗯，系 咯，即系你知呢个真系契弟个契弟。老实讲，你唔踩我啦，我都费 excuse 回应你，因为你个发癫嘅人系咪啊？我而家唔怕你，我又唔差选咯，系咪啊？我惊你有牙，系咪先？系嘛？学佢话斋，我都好难掹噶，大哥，系咪？我缠住你唔放噶，都可以日日讲你坏话。 好似佢咁样十零分钟讲卅几个屌你老尾先。 系咯，你又 我唔 你又唔做唔到啊？ 我唔会咁冇品。第一，第二，如果系语言能力高嘅人咧，就唔需要咧透过粗口咧嚟涉场做 adjective 嘅，所谓形容词嘅，大哥。 系、嗯、啊，花生台 唔系，所以好、啊、简单啫嘛。你两仔爷两个都系癫咗嘅人，我就听完啦。你就喺度制造妄想被压迫症，制造压迫啊！又跟住咧又讲肥佬礼，又讲我啊，跟住讲人民力量。佢其实意思就话咧，众人皆醉我独醒。 系啊， 就想系解释自己点解投弃权票嘅理由。 嗯， 喂，边度生噶？即系信佢一啲人，一系就要去睇精神病，一系不如你，如果你信教嘅话，我介绍你去天主教啦。 嗱，老美男听住，睇医生啦，信教啦，听住。 嗱，你讲嘅啫，我唔知道老美男有冇食药噶， 系嘛？我唔知道啊，我都。 喂，大佬，你自己认清事实啦，究竟发生咩事啦？老美男都有份啦，喺嗰个会员大会里边，会员大会系最高嘅权威，主席都唔系，主席即系 follow 会员大会嘅决定。 会章第一条又系好似， 系嘛？ 喂，但 系 当时老美男 你点可以透过一个非建制嘅渠道喺社民连建制外嘅渠道里边推翻呢个决议，唔系跟正常去做咧？是不寻常 的。喂，老美男有 点解开头点解开头话协调，后尾话唔协调呢？点解要用呢一种嘅手法呢？ 嗯， 老实讲，大家集体决定嘅嘢唔该尊重民主原则。你唔同意嘅话，你就跟返个程序去做。喺我作为一个主席嘅立场里面，係咪？但个问题喺边度？你用一个非正常嘅渠道，网台讲㗎嘛。 嗯， 係咪抹黑你㗎嘛。跟住喺度讲緊咩夜总会呀，应该又讲咩贵司机啦，你係嘥 Q 戏啦，攞证据出嚟，攞唔到就收皮，攞唔到收皮、嗯、你再讲200万嘅话呢，你我就俾，唔係我先俾一单你先，呢人有份洗嘛，关我咩事呀，唔拘公投，係咪？你再讲200万第一个数字係错嘅，黄宗文 ,ok? 话俾你听错，第二你有份洗嘅，你真係无耻嘅，你个真係。 嗯， 即系老萧好似话佢卑鄙啊嘛，系嘛、 啊？ 你真系一个卑鄙无耻下流贱格啊，大佬！ 李奇咁啊， 啊大哥啊，你真系 吓， 你冇钱嘅时候就叫我揾肥佬，透过李柱明 啊， 你又洗完之后就话，哎，我叫你唔好揾肥佬嚟嘅，屌你真系你即系你噏晒， 屌依家都系咁样啦，叫呢个人民力量即系加入真普联啦，跟住就揾佢条僆嚟开炮啦，历史咪不断重复咯， 历史在笑， 历史在笑。黄毓民是不是人类总要犯同样的错误了，又继续信他了，是不是那就糟糕 了。阿龙你好像有回应啊，你好像都想插我嘴。 笑就是死的嘛，龙好 我忍不住。 怎么、啊、 你回应了我想讲的东西算了。 有哪个 point 我未回应啊， 你不是说人听 我喂。算了反骨。 不是我又不会这么戆居，即是我不会说黄毓民我跟着你来答。即系你下一次选举嘅时候，大佬我仲有青春吓、啊，我仲有好多时间搞其他自己啲嘢。OK， 而家无谓陪你喺度癫，我都唔会同而家喺度宣布咗。哎，你黄杨大，今次我再揽你一次。 系我哋花生台派五个人嚟同你选，同你普罗选，唔会系嘛？ 唔系我哋花生台，我哋做个节目啫。屌真系系嘛？ 唔好吹得咁大啊！我 唔系咯，屌系咯 ，Roger 可以选，Michael Mo 可以选， 我唔捻睬你啦， 系嘛？冇咗个 J 嘅周身可以选咁系嘛 ？O 身啦，系啦， 唔系我可以揽噶，屌你揽我，我揽你噶，屌系咪啊？嗱、嗯，老萧唔去嘅，咁我都可以揽噶，大佬系咪？ 200几粒啊，得个吉咁样。喂，最后五分钟啦，喂，回应一下，即系你嗱，你即系同阿黄毓民兄咧，即系合作咗都要几年啦。你觉得即系搞到今日，即系众叛亲离啦，咁嘅局面， 你讲我定佢先， 系佢啦，屌！系咪先？即系你，跟住佢搞到系嘛咁样众叛亲离吓，即系佢嗰啲捧出嚟嘅人， 又咁樣背叛佢咁反骨嘅，到底即係黃文嘅性格有咩缺陷？ 唔係，我想補多一句。喂，趁呢個機會，我想講，喂，你同佢係雙輸，你又冇曬啲議席嘅啫，你有翻啲朋友，佢有個議席啊，冇曬啲朋友喎。 嚇！哇，犀利喎呢個。 你呢個係評論嚟嘅，唔係問題。 唔係啊，我講完嗰個 situation 之後，你先至可以講清楚個事實啊嘛。 咁人哋都可能覺得自己好多朋友噶嘛，係咪先？ 係咯， 黃仁達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對黃毓民嚟講，你有冇覺得？即系你有冇自己反省一下咧？ 嗯， 你真系当佢自己系神咁啊？ 嗯， 唔系佢嘅教徒需要谂一个问题，就系唔系佢所做嘅嘢，佢所讲嘅嘢，每一句说话都系真理。 嗯， 五四运动几多年啊？1919年嘅时候，嗯、喂，讲嗰句咩口号啊？其中一句科学啊嘛，科学系要不断挑战、不断去验证噶嘛。 啊，仲有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啊， 又系院长嘅金句，又系院长嘅金句。喂，大佬啊，同有民主啊，就系话我哋要尊重唔同嘅人，有平等嘅权利。唔系你讲完，所谓教主你讲完之后，大家 follow 啊嘛，跟住唔 follow 嗰个就叫反骨啊。 嗯， 票都唔使投啊。 咪所以有人咪叫皇上咯。 哦， 系啦。 所以有皇后亦都有皇上， 系 喂，咁你咪即系翻翻去封建社会嘅时代，唔系所以话，如果你真系要信上帝、信天主嘅、 嗯， 介绍入教会算啦、嗯。如果你真系觉得呢个世界好不满嘅，就唔好喺个键盘里边净系做战士出嚟抗争。 佢哋入咗教会噶啦， 或者冲入政府总部，好似你嘅教主咁讲。 唔系啊，佢哋入咗教会啦，咪十一奉献咯，咁我哋带埋去欧洲咯，咪 哦， 咪咯。入咗教会唔使管你介绍啲陶君行走啦， 普罗政治全民制宪。 唔系，不过我想挑战再挑战一个问题。如果讲开普罗政治嘅话，其实佢搞啲咩 course 啊？咁我以嚟，我哋嗱，老实讲， 即系你讲过一堂咯，我记得。 唔系啊，我讲即系佢话成立咗以嚟真系冇一个 course 噶， 嗯， 即系正真真真喺度教噶，阿哥。 嗯、旅游抗共嘛，我哋大佬。 喂，华人民主书院，即系 哇，你咁样。 即系我比对啊，比对下 系 嘛，即系用佢哋嗰啲字眼湿湿勾勾咁样，19咁样， 系 喂都有十几个 course 摆喺个网上面、嗯，大家可以免费 download 啦。喂，你有冇啊，大哥？ 嗯，系啦， 即系难听啲讲就系你攞埋嗰啲钱，咁我哋喺边度用啊？ 喂，唔系嗱，搞清楚一样嘢，普罗系有一个。活动唔系正确啲嚟讲有个 seminar 嘅，就是、梁锦祥咧就走去主教嘅、 啊， 就系讲梗唔系教永春啦、啊，永春佢都唔识教啦、啊， 收钱噶嘛， 梗系收钱啦、啊，每个100位唔系100蚊每一位啊，就系讲紧如何快速搜集资料分析同埋进行研究啊，呢个 social research method 啊。 social research method 咁长 呢啲博士到大学都应该有得读嘅嘢嚟嘅， 但梁锦祥亲自教、啊，台长、啊， 台长教、啊， 即系 Google search 即系话 ，Yahoo search 即系话，屌百度啊嗰啲咁即系话，使唔使俾一嚿水啊？傻咩？诶、啊，唔好多人买啊！屌人哋做紧生意，大哥 吓、 啊，第一次咁上啦， 所以大家即系如果真系想学啲即系政治嘅吓知识，打算从政就系报。华民主书院啦，系咪咩意思啊？ 唔系，我冇咁嘅 implication， 但我话俾你听咧，就系、是、你想佢嗰啲，佢好似最近宣传佢嗰个选举个 course， 点解佢全部输晒，定系得个物业城赢嘅啫，大哥？ 物业城退埋党添， 系啦、嗯，你想佢呢 course 真系大镬啊！ 吓， 仲有啊，即、就、系、是、你想佢呢 course， 话佢好似佢演说咁叻，即系真系笑到碌地啊，大哥， 嗯， 系咪？点解唔系笑到碌地啊？你真系你估上完堂之后可以演说嘅咩？ 嗯， 你一个人。嗰、那个钟头里面你讲晒，你有冇机会俾人 practice 啊哥？ 嗯，讲晒个 skill 出嚟系靠你 咩 skill 先？咩 skill 先？ 系、 嗯、咯， 系嘛？点 唔系人向善咯？民主党卖香港，民主党卖 啱啊！喂，第一句有三 个音，你冇上堂噶，你都学到啊？ 唔系咯， 唔系 佢上堂学话咪好冇？真系短人衣食又杀人父母啊！ 唔系讲个事实出嚟啫，系咪先？ 唔系阿基又 OK 嘅，阿基嗰啲地区工作，系阿基嗰堂应该上下嘅。不过 即系匪类嚟， 啱物通匪类。其实上一次咧，院长 物通匪类， 我想澄清下院长咧，佢都系搞错咗嘅。第一，冯检基唔单止喺政改方案投赞成票，亦都入个中联办嘅。 哦， 即系如果你黄毓民嘅道德标准系咁高嘅时候，你仲揾佢喺度讲托，你唔系搞笑系嘛？ 嗯， 一时一样。系嘛？啱你嘅就系啱，

即系成日讲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哋都唔想讲，自己忍得过得去就算，唔好得寸进尺。咁我哋自己而家又好低调，咁喺度搞普罗，咁你而家普罗你又要攻击，我屌你老母未噶？哇！你一个人吹鸡，睇一个人唞，你就哇系咁排山倒海，系咁嚟排到队嚟，系咪？你搞我冇用噶嘛？你有本事又搵人杀死我咪得咯？系咪？你咁捻多钱，系咪？买空咪得咯，去搵人揼停我咪得咯？但系我哋冇害人之心。我哋冇做嗰啲坑虾勒诈、恐吓勒索、偷呃拐骗，亦都冇全心动念谂住点样去抄人黑材料，然后嗰个政敌我搞死佢，从来都冇谂过，而喺个脑筋里边 拆咗板， 丝毫呢啲咁嘅 拆咗板，拆咗板。 即系有啲人觉得我可能对一啲人咧，好即系唔够宽容咧，系咪？好似好记仇嘅，我一个最唔记仇嘅。我有咩对你唔住啊？杀捻咗你全家，吓、啊？为咗咩啊？任你讲为捻咗咩啊？尤其是嗰个老二笨，你快啲死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系咪先？睇我点样对付你，系咪？我揽住你嘅，我话俾你听，系咪？大家揽炒嘅啫，你都冇乜着数嘅啫。你有钱过我好多。一个节目里边日日去闹一个人，屌你咪真系笑捻死人啦！边个听啊？所以真系冇水平啊嘛！而家系，屌你真系过分啊嘛！有个谱先得噶啦，去捻到最后已经系咪？忍捻咗你几个月啦，已经与人为善都唔捻出声啦，已经系。这个不是理念上的争执，不是那个议题的辩论，已经去到也不是人身攻击那么简单的嘛，是要置你于死地嘛。 特别那种怨毒，那种妒忌，你有仇恨啊，你的心是毒蛇来的，你知不知道啊？这是注定落地狱的，跟住基督教教义是有仇恨，是妒忌人，你快回去跳楼死，去立家产。 大王，我真系准备着 政治都难住。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紧要嘅系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匪类监察员。 女人系用水做，咁男人又系用咩做呢？ 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啊！是不是应该扮不知道啊？ 男人都是用下体想嘢的啦。 哎呀，他今天送了一个麦当劳给我啊，究竟他是不是喜欢我呢？ 港女，我说你是港男就真。 啊，我男朋友一晚要来三次啊，好累啊。 逢星期六 The Voice of Woman 深入探讨两性关系。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柯米逊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涵、阿龙、Anthony、大军发。 好，大军发之后，即係多謝，即係都有若干人數嚟即係聽呢個 live 啦，人數冇嘢講啦，係咪我哋啲垃圾台。咁就係啦。咁啊即係咁啊前委落 多過居民大會嘅。 係啊，咁啊老美阿頭先即係更正我哋，即係多謝你先啦。有一個咩地區選舉工作課程啦，即係普羅。咁我哋即係更正下陶君 涵先啦。你選贏到一個區議員返嚟，你先去走去教人啦。係你當年即系唔关而家事啦，嘅人民力量咪得一条友就系现任区议员就系物业成赢啫嘛，你走去教人， 几惊你话选赢？ 我打物业成系做咗好耐区议员，使乜话教佢赢咧？系咪先？即系人哋自己有自己班底，搞咁耐区议员喺元朗，大佬驻扎咁耐，系咪先？仲有呢、這个系咪先？呢、這个泛蓝嘅人支持佢噶嘛？ 跟住反骨埋，反骨埋啦！而家屌 系咯， 系咪反骨埋啊？ 退咗党咯， 成败论英雄，零比一，始终比起你哋嗰啲咩现任当年现任嘅麦国锋啊，系咯， 曾建成啊， 系咯，好好多啦，系嘛， 你应该揾我哋请教啊，揾我哋请教啲咩失败嘅经验啊，成功嘅经验啊， 几惊啊！陶君涵先，如果你选赢一个，就湾仔跪翻去蓝田啊，真系，扑街啊，真系。喂，咁好啦，我哋好啦， 唔系，同埋我补充个资料，你真系要上呢啲堂咧，其实唔使俾钱噶， 吓、 iTunes U 啊嗰啲咧，哈佛大學啊 ，Stanford 咧嗰啲教授咧，大把呢啲 course 啊免費上嘅。華民主書院唔好講啦，我哋啲太十九啦啊，即係嗰啲大把呢啲咁嘅 course 喺網上世界裏邊有嘅。OK。 屌，有人 唔使晒啲钱， 玉敏讲 阿好，唔系个个好似 拜神，你要拜神揾呢一个嘅教主啊，不如去揾呢个去梵蒂冈揾呢个教宗算啦。 阿土唔系个个好似你英文咁好啊，想讲 唔系我咩？你肯唔上嘅话，我帮你翻译佢 吓。好啦，喂，咁我哋，唉，即系老美男又话我哋抹黑，咁我哋唔抹黑，我哋讲事实系咪先？喂，嗱，陶君衡又要即系拆你两嘢鞋先啦，即系你都系即系资深社运嘅吓，社运嘅即系点讲啊？社运成员 得啦 ，stop 继续啦，我唔系教主咁要俾人追捕。 喂，即系咧，你如果叫人哋去，即系你如果叫人去做一个行动咧，即系你会唔会喺个安全，即系如果有人喺个安全网度叫你做一啲即系冲击啊或者抗争行动，即系你点睇咧？其实 你真系讲教主喺佢。上个礼拜三 系啦， 嗰个立法会嘅 speech 里边就叫人冲， 就话啲即系香港人鹌鹑系嘛 吓，所以咧同民主派一样，所以咧就系呢个世界不能够改变。唔系我嘅立场好简单嘅啫，如果你要叫人冲嘅话咧，你一定要身先士卒。 嗯， 吓，不过呢啲观点系好旧嘅，老萧都讲咗啦。你喺个立法会里边 系啊，所以就 系 问你咯， 你唔会煽动暴乱噶嘛？系咪？你煽动暴乱，你一齐俾人拉，咁啊，梗系冇所谓啦。你唔跟我 Roger 去冲嘅，咁你契弟啦。咁我都俾人拉噶嘛，会系咪？咁、但系我发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系，点解当日你喺个法庭嗰个咩？佢咪有出一本书咩？自辩嗰个咧？ 我在法庭的资助。 自辩 ，sorry 自辩系啱 ，sorry， 哇你真系熟读佢啲嘢啊！ 唔系佢咪有一段说话就话我冇嘅人冲嘅咋， 我讲嘅啫， 即系我又唔会好似老萧咁讲，就叫佢咩卑鄙啊、无耻之类嘅嘢。喂，做人有少少道德，做人有少少道德就系你叫得人去做一样嘢，你梗系深深相信嗰样嘢啦。你唔信嗰样，你叫人去做咩啊？同埋你一定要身先士卒。你唔好叫阿龙，你去啦！屌你真系，喂拉系拉你，攞案底又攞你，系嘛？嫌到文又系你，喂咁咪似乎冇乜道德咯？我觉得就系、是，同埋你讲呢啲说话都系冇意思啦。喺个立法会里边、你激动到咩香港人啫？我真系谂唔到，真系。 佢呢个系事实嘅陈述嚟嘅啫。咁佢的而且 即系香港人系鹌鹑， 系啦。 OK， 咁你带领个群众去冲咯？你点解唔行出去出边揸住个麦？不过香港电视可能未必俾佢揸住个麦系嘛，咁但系你自己有 loudspeaker 噶嘛，你叫人一齐冲嘛，我而家带领群众冲入立法会先有用嘅咁样。 系啊，你个网台， 屌你喺度讲， 万鸠几人听个网台， 你唔俾佢系一个告解嚟噶，This is a confession of Mr. Honorable Wang Yuk Min 咁样噶。 屌，真系收皮啦， 讲呢啲嘅咋， 算啦，你自己做唔到，嗱老实讲，即系如果讲公民抗命。讲呢啲咁嘅冲击行动，我真系老祖师爷啦。我九二年嘅六四烛光晚会，咪就系走去中山环城，咪飞去集结咯，大哥就系而家所谓英文嘅 unlawful assembly 咯。你黄毓民嗰阵时喺边啊？如果成日攞呢啲嘢嚟讲嘅时候，屌真系 讲呢啲， 唔系咯？唔系佢用嗰啲，喂，即系佢闹嗰啲网民嘅时候啊，闹我哋隔篱房嗰个咩周乐行啊，咩金英嘅嗰阵时候，耶、yeah, ！我老祖师爷啦，你喺度 读下书先啦、啊，咁啊， 系咯。我冲嗰阵时候，黄毓民你咪炒紧股票同炒紧楼咯，系、嘛？唉， 你冲系带住个勇气去冲啊嘛，你唔系好似阿毓民咁样 戴住个头盔去， 戴住个头头盔系其一啦，第二系佢话要有论述有准备噶嘛、所以佢咪聚集到一班人咯，所以佢当年咩3/21嗰个集结嗰度，佢咪停喺度同大家一齐吓同甘共苦咁样咯，话。 跟住佢话我讲下啫，点解我叫你冲？ 系啊，佢俾人夹噶，你搞清楚一样嘢啊！ 佢喺法庭度，佢话讲下嘅啫。啊，屌！你真系大佬，嗱，你去 defend 嘅时候，因为你公民抗命有两种方式嘅，一系就话我去抗辩，即系你话我袭警，我唔系袭警嘅。第另外一种方法就系话我挑战呢个法律，就话基本法咧容许我有市民表达意见嘅自由，一个方法啦。第二就系、系啊，吹啊！我系非法集结啦，我系冲啊咁样，咁你判我啦咁样，咁你两样都唔系啊嘛， 喺度扮英雄， 即係好似刑事咁打啫喎，即係我冇做過咁樣啫喎。 係啊，所以我話，唉，算啦，佢講嘅嘢。即系除咗教徒信之外，仲有边个可以即系理解啫？稍微有读少书嘅人，有少论述嘅人，你真系细心听佢嘅节目啊！我唔知啲人咁中意听佢嘅节目，喂，完全系冇知识内容噶，冇论述噶，系嘛？有边一个 point 你觉得系值得系作为即系大家读过书嘅人，作为日后呢个所谓 paradigm shift 噶？冇，佢自己都做唔到，嗰个先大祸啊嘛！ 嗯。喂，咁好啦，即係抗爭嘅都講住呢度先啦。喂，咁我哋不如講下即係阿鬱敏呢投呢個棄權票嗰單嘢先啦，係咪？ 棄權票呢單嘢。 喂 ，Michael Mo， 我真係想問下呢，即係我見你都有準備喎，好似。喂，即係其實呢嗰日阿莫乃光個議案，阿郭榮亨個議案，咁其實係即係有啲咩分別啦？第一，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其實。投票嗰阵时啊，系投咗个修正案先啦，定系投咗个原议案先咧？咁如果即系譬如咁，即系到时如果修正案过咗，原议案仲使唔使投票啊？或者会唔会过啊？或者点样先要过？你可唔可以即系讲下咧？真系 好啦，咁啊，成个立法会嘅议事程序咧，如果你睇翻咧，就系喺11月6号同7号立法会嘅 record 咧，关于呢个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法讲啊，要即系就呢一个行政会议啊。发牌去做呢一个权力及特权法调查嘅议案嘅话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首先就系呢一个 bring up 咗呢一个原议案先，之后咧就再 bring up 呢一个嘅修正案，然后就再所有嘅议员作出讨论。OK， 讨论完之后咧，就首先系表决呢一个建议嘅修正案。 系 OK。咁如果修正案系通过咗嘅咧，就以修正案就是、以通过咗嗰个版本嚟作出议决嘅、嗯。OK， 如果唔系嘅时候，嘅修正案被否决咧，就以原议案嚟作出否决嘅，即系作出通过或者否决啦、 那個。即系首先就表决咗个修正案先啦，修正案过咗嘅咁就。表决嗰个修正咗嘅原议案，即系修正议案。 唔系佢有个正式嘅 terms 嘅，佢话我哋先过咗个修正案， 嗯、 跟住咧，如果你个修正案过咗，就变成修订议案， 系 啦，呢个系正式嘅 terms 嚟嘅。 系啦，跟边即系通过由乜乜乜提议嘅呢一个议案，而经过乜乜乜议员嘅修订案。 嗯，嗱，因为咧，即系可能闷少少啦呢度，但系即系如果 好多人讲过，因为 系啊，因为咧，你如果搞唔清楚到底发生咩事咧，就冇得讲落去，你亦都唔会听得明嘅。喂，咁仲有咧，就系阿莫乃光咧喺内会嗰度咧，系咪有提过一个差唔多嘅嘢？ 系啊，咁当然啦， 那個、 被否决咗啦。个内 容 系 点样？ 咁、那个内容就 系咪真系同郭荣亨嗰个差唔多咧？ 我冇睇喎呢个，我冇做功课呢个，我做咗大会嘅功课咗。 O K O K， 唔系内会嘅功课有做嘅，佢都系话唔好攞呢一个嘅行政会议，同埋唔好攞咧呢啲商业机密嘅资料嘅。 哦，系咪即系个字眼有啲唔同啫？但系个意思系一样嘅。 more or less 系咁上下啦，即系喺内会里边嗱，而家黄毓民俾人挑战嗰几样嘢就系点解你要投弃权票？ 系咯，投弃权票就系不论之所谓。阿陶君衡，你嗰阵时做中央班有冇投弃权票啊？ 冇。 哇，犀利！ 唔系你赞成就赞成，反对就反对咧，即系好简单啫嘛，呢个世界系咪？ 系， 使乜咁闪闪烁烁啫？ 嗯， 系咪？除非有几样嘢，嗰阵时候民主党我僆嘅时候咧，即系佢哋有个指引嘅，就话除非一样嘢系违反你觉得你嘅宗教嘅道德，即系话同性恋，咁我系天主教徒， 嗯， 咁我同个党嘅立场唔同，咁我 abstain 咯， 嗯， 但我又唔想违反呢个党嘅决议咁样， 嗯， 系嘛？即系佢而家俾人批评嘅地方就系，因为曾经佢即系孖孖叉叉个公民党嘛，话、 啊、 公民党即系唔应该投弃权票嘛， 嗯， 反对就反对，赞成就赞成，冇弃权嘅咁样，呢个系第一个指控啦，系咪？ 嗯， 即系你讲嗰个嘢，原来系唔算数嘅，只要你自己系做翻出嚟嘅。 佢唔系讲过弃权等于反对嘅咩？ 弃权其实喺而家立法会嘅现实里边，特别系呢啲有法案权力嘅议案里边，其实弃权系等于反对嘅。因为点解咧？佢而家个计算个方法系计你出席嘅人数嘛， 出席嘅人数过半先至系代表通过，仲要依家系要即系呢啲咁嘅议案权力及特权法嘅话，系要分埋呢一个地区选区同埋功能组别，系咪先？即系两边都要通过，系咪先？你多一个弃权，其实等于反对嘛？ 唔系，亦都好简单一个道理，就系将阿 Michael 头先讲嗰段说话咧，再深入去谂就系点解啲人去挑战佢，话黄毓民点解你不如缺席好过啦？ 因为缺席嘅时候你就35变34，你个门槛唔使咁高嘛。如果你真係认为郭荣亨个系唔掂嘅时候，系咪我哋一阵间再分析点解郭荣亨嗰个系唔系你讲到咩话 冇牙老虎 废嘅，仲有咩话柒嘅 作茧自薄啊。 哦系。即系个问题就系、是、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入去投嗰票系权票，系令到个门槛更加高嘅。原本你作为呢一个嘅35人18票就 OK， 其实啱啱够18票啫。 即系走一个扑街噶咯。 因为田北辰直选噶嘛， 田北俊， 田北俊啊嘛， 系田北俊投咩噶嘛？田北辰跟新民党啊嘛。你睇下先啦， 田北俊系你两兄弟搞乱咗。田北俊啊嘛，投 yes 噶嘛，大佬 啊， 系咪？ 系 喂，如果万一因为你咁样，你又走去开会，你唔同意嘅时候，跟住真系过唔到咁点算啊？好彩而家系完全嗰同一样冇关，但系就算系直选分组投票嗰部分，只系得18票啫，啱啱好35超过一半啫。同埋老实讲，郭荣亨嗰个修订嘅议案，即系个修订，其实系好问水嘅啫，15-16，赞成嘅系15，反对嘅系16，即系话其实你喐到一个人嘅话，其实郭荣亨嘅修订已经系可以通过嘅。 吓、啊，所以争少少嘅咋，系咪先？即系呢一个，但系诶、我睇到就系呢一个，即系头先大家提到啦，就系、是、田北辰。嗰一嘢玩嘢啦， 田北俊啊，系田北俊系啊， 系啦，咁同埋即系田北辰都有出街讲过啦，系咪先？即系佢要保密啊嘛。咁另外就系、是、啊，黄毓民啊，系咪先？佢嗰、那个即系动，即系喺呢个修正案同埋呢个原议案上面嘅表态咧，就完全唔同噶，系咪先？ 系、哦，点解会咁嘅咧？ 系咯，即系我哋睇就系佢对于郭荣亨嗰个修正案咧，佢系投弃权噶嘛，系咪先？咁啊，佢但系佢对于莫乃光个原议案就系要求去攞埋行政会议嘅文件咧，就即系嗰个原议案咧就投赞成。 唔系，所以我有第一个感觉，有我有 gut feeling 嘅。后屘我攞翻啲证据之后咧，去证明我呢个 gut feeling 咧系虽不重要不愿意，就系咧系人都知道。莫乃光嗰个咧，系大家嗰个咧系表表态嘅啫， 嗯， 即系泛民同建制攞嚟表态，真正系能够通过到，有机会通过到嘅咧，就系嗰个修正案，就系、是、郭荣亨嘅动议， 唔系，所以佢咪 ，That's why 佢先至最后投弃权票， 嗯， 所以佢咪有个 argument 咯，就系、是、一开始至紧要咧，就喺内会嗰度过咗嗰嚿嘢先，咁然后咧你 咁，但系内会点解你唔反对啊？ 嗯， 点解你唔反对啊？过咗个礼拜之后先反对，嗰个礼拜发生咗咩事啊？大家谂下啦， 嗰礼拜发生咩事呢？ 我只系得一个证据啫，就系、是、谢伟俊本来话支持权力及特权法案嘅，最后都系弃权或者系反对，跟住出嚟咧就系鲍威爷。 嗯，咁样， 大家思考呢个问题啊！我第一个 gut feeling 我就觉得。是不是修订案有机会通过啊？冇理由咁戆居。你作为一个咁聪明嘅政治人物，系咪？即使表表态都好啦。 嗯， 你嗰啲真系冇用。嗱，我再讲，其实咧，佢哋班友仔咧，即系包括啊皇上啊，包括啊黄毓民啊，其实系冇讲清楚。如果过咗修订嘅议案之后，同呢一个莫乃光嗰个嘅议案之后，有咩分别嘅？ 系。 其实分别唔系你想象之中所谓嘅冇牙老虎咁大。 嗯， 黄毓民喺佢自己嘅演说里面其实系讲咗两个 point 嘅啫。其实嗰两句都系口号嚟嘅。第一，佢就话自绑手脚，都有少少道理，但系唔系佢想象之中咁严重。第二就话逃避公众嘅监察，系咁多。但系如果我系佢嘅话，我既然喺呢一个嘅咁重要嘅议案里面修正嘅议案里面投呢一个弃权票嘅话，一定要解释清楚。唔系事后先补飞，好啦，而家我讲，究竟有几多大嘅分别咧？你可以传召呢一个嘅，嗰、那个大律师叫咩名话？通讯事务管理局何佩谦 ，OK， 你可以揾呢个王维基。喂，嗰啲唔重要啊， 唔止仲可以攞好多唔同嘅文件，譬如话就係通讯事务局，即係之前嘅广管局啦，就係、是、建议俾行政会议发几多个牌，又或者嗰啲咁嘅研究报告嗰啲文件都可以喺阳光之下喺立法会里面，就係透过权力及特权法拎出嚟嘛，係咪先？大家可以睇到就係、是、我唔使就係从呢一个传媒消息或者消息人士我知道嗰几份嘅研究文件，就係话我嗰三个申请者喂有几唔同啊，又或者边个唔得嘛，系咪先？即系大家冇全份文件， 你可以传召 now， 你可以传召有事。 嗯 ，OK， 商业计划系乜嘢啊？好简单啫嘛 ，financial planning 咯 ，business model 嗰啲咯， 系咪啊？我 budgeting 系点样咯？系咪嗰啲我唔要啦，要嚟做乜鬼啊？系咪、嗯？ 打个嗱， 唔系嗰啲嘅重唔重要先？ 有个问题要问嘅，其实即系有啲人咧就话，如果你话要叫啲人上嚟咧，你要喺嗰、那个即系。嗰、那個動議嗰度咧，你要寫咗出嚟先嘅，係咪咁樣嘅咧？ 錯，根據《權力及特權法案》咧，你係可以傳召任何人嘅。係，因為咧，《權力及特權法案》咧就係、是、呢個嘅香港法例362章嘛，係咪？ 嗯， 362章裏邊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是、話命令證人列席嘅權力，傳票通知列席嘅權力。係、 嗯， 唔係當然，我唔會揾 Roger 啦。 嚇、 啊，我揾你嚟做乜春啫？咪佢浪費自己嘅光陰同時間啦嘛，係、嗯、咪？要你嚟冇用噶嘛？咁但系我喺个成个过程里边，啊 ，sorry， 382章先啦。 系 number 都唔重要，但系个问题就系点解你连呢一个嘅机会都唔俾咧？ 嗯，你觉得嗱，即系譬如过咗呢个所谓冇话老虎咧， 唔系第一嗰班人喺度讲紧冇话老虎，其实佢从来冇定义过咩叫冇话老虎。 冇错，我咪话所谓冇话老虎咯。咁咪就係话你觉得就算攞唔到即係行政会嘅机密文件，你觉得即係对呢件事又好啊，即係或者对成个民主运动又好啊，有啲咩用处先？ 咪第一係咪冇拿老虎，其实佢哋从来冇定义过。因为黄毓民只係话各作简字榜㗎嘛，係咁多㗎嘛。咁点解你觉得全呢一个嘅通讯事务管理局嗰个何咩话 何佩谦 你讲得唔重要咩？佢而家俾咗几页纸你啫嘛，你可唔可以叫佢详细解释啊？喺个过程里边点样 consider 啊？你可唔可以传有线同埋 now 啊？佢哋个 proposal 究竟系搞乜啊？ 嗯， 佢有咩咁好啊？喂，嗰啲嘢唔重要啊，就算你全林换光都得啦。 嗯，佢讲紧 proposal 都可以系商业机密嚟噶嘛？你冇咗嗰，因为佢哋其中一个 standard 讲紧嘅就系、是、你嗰啲流动资金同埋佢未来嗰， 我唔需要财务资料啊。我唔需要财务资料，所谓商业机密就系财务资料。嚟我几多钱拍一集，我拍咩剧？咁我梗系呢啲梗系商业机密啦， 都唔需要啦 吓。有咩咁重要性啫？你哋嗰阵时候 propose 你个 proposal 嘅时候，究竟系做啲乜嘢？ 嗯 ，OK， 你提出啲乜嘢嘅内容？点解你个过程里边问何佩谦三拣二，你哋有冇谂过？系咪政府要求你循序渐进？我唔需要睇行政会议文件嘅。某程度上讲，行政会议解释唔到，我哋仲更加多嘅空间去估计。你政府嗰个威信更加系即系完全系扫地啊！因为点解你冇机会解释，我就睇嗰样嘢。嗱，我有一个 approach 嘅，即系如果就呢一个嘅修订议案，如果我系立法会员嘅话，我一定会支持。原因就系咧，我当你一个 black box 黑箱作业嘅时候。Back box 大家都知噶啦，有输入过程同输出。嗱，输出大家都知道啦，最后香港电视系俾人否决咗。 系 ，OK， 过程个 back box 就系而家所谓郭荣亨嘅修订里边唔要嘅嘢，我当唔要啦，唔要行政会议文件，唔要呢一个嘅商业机密啦，我睇 input， 乜嘢输入去 ？Back box 大家都知噶啦，有输入。咦，咁样系继续 ，sorry， 系。 唉，你俾你搞乱咗添。佢输入嘅究竟系乜嘢？何永谦系一个输入，何佩谦系一个输入，王维基系一个输入、嗯， 三份申请书都系一个输入。 系啦，通讯局又系一个输入。 喂，呢啲嘢要唔要先？ 嗯， 你而家你黄毓民坐个咩话？资讯科技委员会，你攞唔攞到啊？人哋未必出席啦。 Counter argument问你啦，老美人就话喂。你讲嗰啲嘢，即系上次话何佩谦嗰份，完全系打 CY 嗰一份，即系公信啊。喂 ，ITB 都攞到，系咪一定要即系呢个 所 谓垃圾 TFP 先？出席你嗰个嘅资讯科技委员会，你可唔可以再 further 有问题问佢？ 嗯， 即系又话嗰啲佢答嘅问题，佢唔出席都唔重要咧。如果权力及特权法案可以传召到佢出嚟嘅话， 根據香港法例的382章權力及特權法案，可以傳召證人的話，亦都不可以講大話，亦都不可以違反事實的時候，因為他對到時候會票控你的嘛。 嗯， 你覺得不重要？ 喂，高武， 所以就是話，就係如果通過了，就算所謂的冇牙老虎。个重要嘅地方就系你可以攞啲 input 嘅文件，系咪先？你可以从 input 嘅文件见，即系摆明噶啦，系咪先？大家而家都知道嘅就系、是，喂，通讯局就系建议发三个牌，依家行政会议就系发过两个牌，系咪先？你起码最少让嗰份嘅文件曝光，咁你就更加显示到呢、這、一个，即系从立法会嘅 PMP 可以显示到行政会议有几黑心作业，就系要三拣二啊嘛。 仲有一 就系冇啊嘛。 仲有一样嘢，如果你开到 PMP 嘅话，你发个行政会议嘅文件系好重要嘅，喺个决策过程好重要嘅，你做乜嘢？ 叫佢攞咯又，到时再叫攞， 再翻去大会吓，再翻去大会话对唔住，行政会议嘅文件我都要。得唔得啊？ 但系你有一个修订案， 得唔得先？ 你有一个修订案已经讲咗行政会议嘅， 唔系啊，我再 提过一个咯， 再 提 过 一个， 系啦， 得唔得啊？你咁坚持原则，可唔可以啊？阿哥， 冇错， 可以噶嘛？你而家已经打死咗个运动， 吓， 我就唔系好似阿刘家雄前主席咁讲，就话 political defeat。但个问题个运动咧已经系玩完咗， 嗯， 立法会搞唔掂，群众运动而家散晒水啦，得翻司法一个方法啫嘛， 嗯 okay、 你咪玩完咯。喂，老实讲，呢、這个世界嘅嘢，你究竟背后有咩原因？大家谂清楚，睇谢伟俊知啦。谢伟俊就系讲出成个底蕴喺边度， 嗯， 佢点解由最初赞成，最后都投弃权，同埋好似系两次都系弃权嘅谢伟俊系嘛？好似系两次都系弃权嘅。不唔紧要啦，谢伟俊都冇赞成过嘅，就 P K 啦，你就打冧咗啦，香港人唔会再对香港即系电视究竟有冇牌系关心 吓、啊。OK， 喂， 聪明， 嗯， 呢个做法系聪明嘅。咩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咧？就系、是、你提一个完全系实现唔到嗰样嘢，明知系立法会过唔到个莫乃光嗰、那个，你就赞成嗰、那个。OK，、 嗯、 跟住你就话，因为我达唔到嗰个标准，所以咧我就褪嗰、那个 道德高地嘛。 唔系，但系最重要就 系啦， 背后有咩阴谋先？ 背后有咩阴谋咧？下一节再补充。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身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炮打司令部，爆息冇交做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艾君伯。 哇，好啦，第三节大军伐，哇，开到第三节就好黐线咁啊，真系。喂，咁啊，头先 你啫， 你冇份饮，仆街啦你。喂， 好怨毒呢个节目。 喂，阿土，喂，头先咧你又话，哇，到底吓黄毓民系咪郑子成上身咧？有啲咩阴谋咧？ 郑子成边个嚟？喂，大佬， 郑子成，哇，搞错啊！子浩你都唔识真系， 唔识啊，唔识唔识。 唉、哎，由佢啦，你唔使理啦， 即系 唔系 有阴谋， 有阴谋啦。好鬼勾嘅， 我嗰个 hypothesis 嘅假说就好简单嘅啫，因为修订议案咧有机会通过， 系 因为对特区政府嚟讲，其实修订议案能够通过嘅话咧，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因为咧你最后瞄向边度咧，占领中环咯。如果你继续咁样将香港电视呢一个嘅发牌运动继续搞落去嘅话，对边个系最受损害啊？ 梁振英。 即使在个枝节问题上面拿不到行政会议的文件，拿不到所谓的商业机密，都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来的。你传召证人的权力是不是？你到时戳啊戳啊戳散了，问下林焕光，他说什么要深切检讨，是不是？ 叫梁振英是 什么？林焕光啊 sorry， 林焕光叫梁振英 是不是？或者你逐个逐个行政会议戳啊戳啊，越挫越多的时候， 有啲戆鸠生跛出嚟阵间又， 因为点解咧？我后屘我分析过啲投票嘅记录，其实你功能团体咧，最后嘅结果就系赞成15，反对16， 嗯， 即系话系来回一票， 系 来回一票。如果我系中联办，我会点做咧？如果我系爷，我会点做咧？我要 call 一啲我能够拉到人嘅票。大家都知道反对同弃权冇分别先啦，我哋 establish 咗呢样嘢咧，因为其实弃权系仲大镬嘅，你宁愿行开咗佢咧，将嗰个出席会议嘅人数咧系减低咧，等佢过个门槛冇咁高咧，仲好。 嗯， 你同唔同意先？冇人唔同意呢样嘢啦， 直头系啦， 系咪？即系明明系得33人同35人嗰个门槛系完全唔同噶嘛，你行开咗佢反而冇问题。好啦，你出席，你筹弃权咪即系等于反对？系咪？点解你要反对呢？如果我系阿爷，负责去游说啲人嘅时候，我唔会净系游说一个嘅。 嗯， 谢伟俊啦，西环契仔嘛。 系啊， 系咪？嗱，自由党又游说唔到啦，因为喺郭荣亨嘅修订嗰时候咧，佢哋喺内会之后，后屘话如果你抽起嗰啲嘢，我哋会赞成啊嘛。所以你张宇仁啊、方刚啊、林大辉啊、易志明啊、钟国斌咪全部。 自由党嗰堆啦，总之 即系咩，仲有即系林大辉好似唔系自由党啊，个咩鬼经经济动力， 唐莹 嗰啲有转晒蟹啊嘛，你有机会过对中联办嚟讲，或者对阿爷嚟讲，系咪好惊啊？咪逐票拉咯，几大镬啊？ 嗯， 嗱，我嘅逻辑就系咁，我唔单止要揾阿龙，我唔单止要揾 Michael， 唔单止要揾 Roger，我睇下边个中先啦，大哥 系。 是咪 沟女咁嘅啫，仙女散花喎、啊、你。 冇错啦，嗱可能我揾 Michael 唔得，咁都中 Roger 啊，都中阿龙啊，大佬、 嗯， 我点样交差？同埋佢有唔同线嘅人噶嘛，去、接触唔同嘅人，话大佬帮下忙啊，呢个又好大镬啊，大佬瞄准紧占中啊，系咪？如果你个政府个权威嘅不断咁削弱落去，未必系所谓叫 political defeat。但个问题就继续炒起呢单嘢嘅时候，个民怨系沸腾噶嘛。 嗯， 如果你就算过到个差差地嘅修订议案嘅时候，你都仲可以继续跟嗰单嘢落去，咪继续喺度 keep 啊嘛。 系啦，个集会又可以继续啦， 系咪？你仲有群众运动嘅基础喺度啊嘛？点解要咁做咧？如果你系阿爷，你自己逆地如处之噶啦，调翻转自己嘅角色，你做阿爷嘅角色，咪逐个税咯。因为自由党嗰度掹唔到啦，系咪？唯有咪喺呢个直选度开波咯！我话你睇翻谢伟俊噏嘅嘢已经知嘅，发生咩事嘅啦，背后嘅内里面嘅原因，咩嘢所谓 自绑手脚啊，逃避公众监察喺个议案里面噏嗰啲嘅假话嚟嘅，事后补非嘅咋？ 郁文讲噶系嘛？呢、這个系 呢、這个郁文讲， 梗系啦， 唔系同埋你喺如果喺嗰个辩论里边嗰十五分钟里边，你解释清楚啦，一早你解释清楚，同埋点解你喺内务会议里边唔讲？点解内务会议嘅时候赞成？究竟嗰个礼拜发生咩事？边个人见过佢？受到乜嘢嘅影响？明知个议案以后有机会通过嘅时候，虽然冇100%、70%，你杀唔杀先？同埋嗰70%唔系而家可以判断嘅，挫下挫下，越挫越多嘅时候，系咪你连呢个机会都唔俾啊？ 明白晒。 所以我觉得底蕴咧就系、是、即系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阿爺介入咧已经系无孔不入。 即係就算啊，黃毓民議員點拆咧，都拆唔到。點解內會投贊成？即係大會就話呢個冇牙老虎我棄權。 唔係，因為佢太多嘢。 內會修正案。 係 ，sorry。 唔係，佢太多嘢可疑啦。即係坊間所講嘅話，佢之前講過，即係鬧呢個公民黨唔應該棄權，即係此其一啦，唔 consistent 啦，自己嘅即係點解個邏輯係會完全係唔一致嘅啦？此其一。之其二就係點解你喺內會嘅時候唔反對？呢啲已經係老生常談。但我諗嘅問題就係點解你會同謝偉俊咁似咧？ 哇！好嚴重嘅指控喎、啊， 指控好重啊！ 好嚴重嘅指 控、啊。點解會同謝偉俊咁似嘅咧？同時間喺內會裏面或者係較早之前嘅發言裏面話會支持透過權力及特權法案去傳召證人去調查呢單嘢。 嗯， 即使差少少都好啦。都殺住先啦！如果你要想個運動繼續延續嘅話，你而家即時嘅結果係點樣？外面冇群眾運動，立法會冇得再 at， 報紙可能唔講嘅喎， 報紙唔會再講，唯一就係剩翻司法呢一個方法咯。 嗯，好啦，咁啊， 你背後嘅用心究竟係乜嘢咧？即係你唔好同佢兜啦，你點兜啫？係嘛？你唔係講民主嘅議題啊嘛？民主嘅議題唔同，即係老蕭都有少少錯咗嘅，我覺得。 嗯， 你话民主，如果你唔取消功能表别嘅时候，我死都唔肯搞嘅话，你咪继续落去咯，没完没了，睇下你阿爷大镬定我大镬，香港人继续不忿，系咪？而家今次嘅结果就系、是、因为有机会过，所以阿爷要发功。That's why 佢游说所有嘅人，包括黄毓民在内。 哇，好严重嘅指控、啊， 好严重嘅指控啊！ 唔系你咪反正你自己冇俾人游说咯？你嗰个礼拜发生咩事？点解你一个礼拜之后佢结果系会唔同嘅咧？系咪、当时你喺内会你唔讲， 系啦。 就算你喺大会里边都系噏多两句，自绑手脚，点样自绑手脚？你冇 define， 你知咩？ 嗯， 点样自绑手脚啊？何佩谦系嘛？ 系啊， 成日都唔记得何佩谦可唔可以传召啊？你资讯科技委员会可唔可以传召啊？嗰几份报告可唔可以攞啊？逐个 point 逐个 point 拆佢啊！你使乜睇佢中间嗰个黑箱作业咧？既然你话佢黑箱作业，你睇个 output 咪得咯？查翻啲 input， 你咪继续质疑佢咯。如果从一个民主运动、群众运动个角度，从一个反对派运动嘅角度，你更加要咁。 嗯，即系 老实讲，你攞到行政会议嘅文件。佢啲會議記錄唔通話俾你聽，阿爺叫我唔好搞 HKTV 啊、 嗯！即係黃毓民咁投票之後，兩個解釋就係、是、一係就佢係豬兜啦，第二就係有人同佢傾咯。 有第三個理由㗎，佢喺 comment 嗰度講過㗎，香港人暗春啊嘛，佢其中一個咯，唔想得罪阿爺，完。 好嘢， 或者佢想鼓动群众咯， 吓、啊，哦，真 曲线咯、 啊， 用心良苦啊！ 啊，他妈的伟大真系大佬， 证明呢一个嘅功能组别嘅存在喺呢个分组点票里边系唔合理嘅咯。 因为你谂翻转头咧，你睇翻嗰个 result 啊，喂，大佬阿爷即系开行马先15-16，喂，其实佢真系好险嘅对阿爷嚟讲， 喺呢个功能组别里边系15-16，即系话我拉一票可以走， 嗯。OK， 回一回 check 温文咗先，咁就话 guest 670咧就内会通过都要去大会再投票啦，白痴土。喂，咁如果真系冇阿老夫，内会就否决咗佢啦，你扑街啦，讲咁多嘢。 咪咯，大会依家都仲有呢个 motion 噶嘛，系咪先？ 吓、啊，系啦， 咁啊，郁文咪系喺呢度涉位咯，佢咪就系话喺喂喺内会嗰度啊，我就系为咗要令佢。过到啊，所以我一定要投呢个赞成票啊！咁等阿梁君彦啊，建制派啊，可以将佢摆上去大会嗰度啊嘛， 咪咯。 咁所以即係嗱，要明嘅就明，即係想明嘅呢就一定 冇兜啦， 係啦，唔想明嘅呢就繼續唔想明，逃避現實啦，翻屋企瞓覺啦，撲你個街。 唔係老實講，呢、這個世界點會淨係你眾人皆醉我獨醒啊？係人都知道攞埋行政會議文件，攞埋啲商業機密，係真相大白啦。 嗯， 係咪？ 係咯， 但係唔係冇嗰樣嘢，呢、這個世界係查唔撚到係嘛？ 系啦， 咁你开资讯科技委员会嚟把春咩？屌你真系，咁啊唔使查啦，乜 玉敏嘅讲法，我系主席嚟噶嘛，我中意点问点问， 系咯，点 你资讯科技委员会你做主席，唔好讲系院长话斋，你系建制派支持你去压嗰个位 啊 ，OK， 你都要查啦。但我问题就系你都系鹌鹑啦，你连揾何沛谦都揾唔到上嚟，王维基唔敢讲嘢，权力特权法案就系能够令到佢讲嘢，同埋呢啲报告可以出啊嘛。我话俾你听，佢系关键行政会议嘅文件，商业机密唔系关键，因为佢啲全部 financial data。OK， 我做会计师知嘅，即系你唔可以同佢 compete。OK， 冇理由我讲晒我啲秘密俾你听，我做咩节目系咪？我几钱成本？我几钱请个人？嗰啲有咩重要性啫？你要嚟做咩春啫？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我知道佢点样输入嗰啲嘢，佢嘅过程我已经估计到啦。你俾佢辩解，你仲扑街？屌！我作行政会议文件唔得啊？ 嗯， 系咪？会议记录唔可以作噶，事后都可以作啦。 嗯， 阿哥俾你睇，唔通话俾你听阿爷啊落 order， 你系咪傻噶？就算我係俾阿爺落咗 order， 我都唔會講呢個理由啦。我梗係講咩程序循序漸進啦，我梗係講三揀二啊。我覺得市場唔應該咁樣競爭化啦。 王偉基唔夠錢， 諸如此類啦，嗰啲嘢根本係完全你唔會揾到嘅嘢。但係你開咗個缺口就有機會，你連一個缺口都唔開，有春機會啊。 嗯， 你唔好攞政改方案嚟俾啊，你唔好攞當我為民主黨辯解啊。嗰、那個繼續保留功能組別嗰個唔撚同啦。我繼續可以玩阿爺啊！你咪繼續唔冇功能組別咯，你咪繼續喺度冇香港冇民主咯，咪繼續喺度搞你咯。喂，你唔好攞嗰啲咁嘅原則話咩 all nothing 嗰啲咁嘅嘢啊，嘥 Q 氣啊，大佬背後有陰謀就有陰謀，有人遊說有人遊說，係咪啊？ 嗯， 屌 ，OK， 咁啊，喂， 夠啦， 夠皮啦，一個鐘零三個字到啦，已經係咪先？明一明明就 佢成日招呼我。 系啦， 我招呼下佢啦，大佬。 你玩啊，大佬濕鳩會嘅，唔係屌你把春咩？真係 唔係，所以商業機密嘅嘢唔係有商業機密嘅、啊，有咩商業機密、啊？ 真係冇乜㗎，即係你亞視買一鋪韓劇一集幾多錢？大佬出街公價嚟㗎啦，大家數到嗰啲價錢根本就唔係啲咩商業機密。 係啦， 唔係我知同唔知對我了解呢件事係冇關係嘛，但係而家就係、是。你黄毓民一手一脚 stop 咗佢， 黄毓民 画咗一个句号，画咗一个句号对香港电视。 佢唔系对香港电视画咗一个句号，最重要一样嘢，佢系对香港产业多元化其中一种出路都画咗一个句号。 系啊，哇，犀利啊，龙呢、這个即系转向嘅。咁我哋就讲即系讲翻啲有养分啲嘅题目啦。咁啊，老美男你可以收工噶啦，其实。咁咧，我哋之前睇翻星岛咧，咁有篇即系报道嘅，咁就话咧，即系香港咧得 20% 人咧，咁就系可以白手兴家，全球包尾。咁啊，香港嘅亿万富翁咧。都系即系靠地产发达咁样样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如果你即系留意一下新闻啊，成日啲政党都讲到烂讲到臭噶啦，咁啊成日都话啊产业好单一啊，成日靠所谓四大支柱嚟即系支撑香港经济啊，咁啊。咁啊，即系今日我哋就即系深入探讨下，即系呢个问题咁样咯。即系嚟到呢个节目嘅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就系喂咁喂，即系阿土，即系我哋成日咧，即系嗰阵时五区公投好啊，或者选举又好啊，成日都走个街站嗰度咧，即系讲哇，香港啲产业好单一、哦，即系啲年青人咧冇得发挥佢嘅才华、哦。喂，咁其实即系嗰个问题啦、啊，即系到底喺边度咧？即系除咗喺政治嘅观点上面讲。你自己有冇啲咩即系坊间比较少讲啲嘅观点可以讲下咧？即系对于呢方面 ，Michael 话好熟、啊， 系咪、啊？呢 个问题系嘛？我啱啱我要回回气先啊！啱啱即系上咗头啊，大佬， 饮多杯先啦、啊，你。 唔其实香港嘅利得税咧系全球嘅数一数二低嘅。如果我哋讲紧斗低嘅利得税，其实我哋每一年咧都系同紧新加坡咧去斗低嘅。我唔记得咗今年究竟系 16.5。 系啦，咁即系新加坡就差唔多嘅比数，但系同时间因为香港系冇销售税嘅关系咧， 即係其實呢香港嘅税款嘅税基呢相當之狹窄。你記得大家當年啊唐英年做緊呢一個財政司司長嘅時候，其實係建議過不如香港去收銷售税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好反彈係十分之大。個反彈原因係在於其實當年呢係冇諗過呢，如果係收銷售税嘅時候係將其他嘅物業嘅税項呢係降低嘅。咁你而家大家睇到啦，其實即係如果我哋係可以將物業嘅税項降低嘅時間呢，就將其他銷售税嘅情況提高返，即係擴闊個税基去平衡返我哋收税嘅東西嘅話，其實喂我哋置業都冇咁難啦，係咪先。唔好意思啊， 唔系，即系我补充少少啦，即系当年咧，点解要即系反对收销售税个原因系在于佢本质系一个累退税啊嘛，即系好话冇听，李嘉诚买一包米，即系对佢嚟讲俾乞衣嘅啫，但系对于即系住深水埗㓥房嘅人嚟讲，喂，我买包米然后再俾个销售税，大家都系俾五蚊嘅时候，喂，穷人付出五蚊真系好金噶噃。 嗱，依家睇到就一样嘢，就系政府咧从依家因为开征唔到销售税咧，系用其他嘅名门考目咧去进行呢个征收税项。譬如话依家谂住收垃圾税啦，系咪先？垃圾税其实都系一个累退税嚟嘅，系咪先？咁佢嗰个咁嘅操作方式同销售税系冇分别嘅。同时间亦都证明到，即系政府咧，其实咧系冇谂局去扩阔税基，去降低个销售税，去唔系即系去降低呢、這、一个即系物业税啊，去令到咧呢一个咧税基咧系可以扩阔，令到呢一个物业税嘅税基。 翻去嗰个问题嗰个本质咧，即系你话香港即系从来嘅致富系靠地产嘅话， 系李先敏都系咁讲，系啊， 系靠系事实嚟嘅，就令到贫富悬殊更加严重，亦都系令到即系。歸因於呢個原因，但你話係咪透過嗰個税制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呢？我覺得即係部分原因係啦，即係例如話你資產增值税，你令到啲人即係唔可以炒樓嘅；你物業單位嘅空置税，你令到即係啲樓唔可以囤積居期嘅，你一定要放出去嘅咁樣。即係你話物業税係咪可以再增加？呢、這個固然係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啦。但係第二個問題就係話香港同中國嘅關係究竟點樣定位先？ 嗯。点解又会有关系咧？咁得意咧？ 唔系，因为你嗰个成个，你好有兴趣系嘛？ 你讲本土议题啦，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新归来。 即系例如有几个嘅所谓嘅 paradigm 嘅，第一个 paradigm 就话，即系香港不可以脱离中国嘅经济发展。 Okay? 全中国都炒紧楼、啊， 唔系香港不可以脱离中国嘅意思就系话咧，香港可以利用中国。中国可以利用香港，香港当然你话中国利用香港嗰、那个而家个价值越嚟越少啦。即系你谂下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嘅时候，你差唔多香港嗰个占佢呢个外贸嘅总额系好高噶嘛，但系而家得翻几个 percent 嘅啫嘛，系咪？咁呢个系雷鼎明嘅说法嚟嘅，就话你香港你一定要维持自己喺成个中国里边嘅竞争能力，呢、這个指其一。第二个讲法就话唔得。香港唔单止要靠中国嘅，我要面向世界，中国机系其中一个部分， 嗯， 系咪？唔系你拣边个咧？其实呢个系一个矛盾嚟嘅，因为点解咧？当年我记得陈方安生即系一路反对呢一个嘅经济上面嘅中港融合，其中一个论点就话你 P K 啦，你喺中港融合嘅时候，即系嚟有 SIPA 有呢个咩自由行嘅时候咧。你一國兩制都係玩完，因為你經濟上面依賴佢，政治上面你都依賴佢。攞翻台灣嘅例子已經知噶啦，台灣咪 P K 噶嘛， 即系 EFA 係啦，即係有自由行噶嘛，有啲大學生、啲陸生走嚟台灣讀書嘛。 陸生啦、旅行團啦、自由行啦，咁其實依家都去曬台灣嘅。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你唔要，咁你諗唔到你自己發展嘅出路。你要就係、是、你連你政治上都要同佢讓埋步啊嘛， 飲溝自渴。 唔系香港而家系 base on 现有嘅嘢先至决定去到依赖中国嘅啫。你谂下香港话要发展教育产业啊嘛，咁所以咪收到多啲大陆学生。 但呢啲咁嘅教育产业就系害死我呢啲咁嘅大学毕业生咯，系咪先？搵唔到工嘛，搵唔到有钱嘅工啊嘛，系咪先？ 吓，你搵唔到？你话去伦敦 点会搵？ 伦敦搵 点会搵到啊？大佬，佢哋班友就系出嚟就系做科希、Big Firm 去 financial company 去地产公司。 係咪先？而家所有呢咁嘅大學生就係咁樣，本土嘅大學生就係咁樣喺度，喂，升唔到工啊，揾唔到工啊，揾唔到有錢嘅工啊，大佬。 唔係你問我， 班友就喺新鴻基，其他地產商嗰度發圍啊嘛。 你反駁？ 我哋就做 research department 嘛，大佬。我哋啲友原本係香港嘅，香港嘅新海遊嘅工啊嘛。 停一停。Michael 咧就系呢个八十后嘅，所以咧好多怨愤， 加上饮醉酒， 系啦。但系你问我，如果你真系有交嘅话咧，其实你系相信竞争。 诶，当然啦， 你相信竞争嘅，你香港七百万人有乜办法啊？ 咁快影 面对十三亿呢班蝗虫，你梗系要同佢竞争啦。第一， 不公平竞争啊嘛，大佬，我要攞住 scholarship， CGPA 3.0就攞 scholarship。喂，大佬，我仲要咩42,100一年嘅学债，大佬，我依家仲要还钱啊！ 啱啊！ 佢哋班友唔使还钱，仲可以喺大几个大地产商攞， 喂，阿 土，系咪先？ 你早 呀，真系愤怒啊！ 你早几个月啊，你走去promo 一本书啊嘛，叫《文明嘅代价》嘛，呢啲系咪文明的代价先？ 唔系啊，唔系我咪所以话啲右交，你要谂一个问题，就系话你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呢个世界边个叻仔就系边个能够系攞到最多着数嘅话，你咪就系面对头先 Michael Mo 面对嘅问题咯。大佬，人哋高干子弟系咪？佢低低成绩，因为香港预留啲学额都俾佢可以俾佢嘅，因为佢有大陆嘅关系。我逼科我都请佢啦，我系会计师，大佬你帮我搵多几间生意翻嚟，系咪先？ 咪咯，过三就唔使俾学费，系咪先？ 系咪啊？几傻啊！跟住你攞完，即系读完书，有啲人话读几个学位啦，某君话系咪啊？跟住你攞埋个牌，又入逼科，跟住你有大陆关系，哇，平步青云。但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香港完全系同中国隔绝嘅时候，你谂调翻转嚟谂个问题。得唔得咧？ 阿土，你 翻唔到转头，你一系就之前 stop 自由行 ，stop super， 自己谂办法面向世界，我哋面向即系美国嘅市场、欧洲嘅市场，系咪？但系如果你面对嗰十三亿人民，大佬，屌佢奥运金牌都差唔多攞第一咁滞啦，大佬，求其一千个拣一个，随时都赢阿龙啦，系嘛？赢埋我添啦，赢埋黄老邪添啦，大哥。所以我话嗰啲右交，你要谂个问题就系你要去 stop 佢，你就真系要身体力行咯。 嗯，明白， 系咪？ 嗯，冇计啦，咁啊，即系 冇计啊？咩冇计啊？ 唔够时间咯。 哇，咁大镬啊！我未讲完噶喎，大佬，名家话我断章取义喎，大佬。 得唔得？做，不如讲埋，讲埋，唉，讲埋。 其实讲完噶啦，差唔多。 屌啊！ 唔系，其实我今日最想讲嘅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即系有病嘅就去食噶，即系要揾一个即系你哋去膜拜嘅对象，你就系、是去揾天主， 系啦， 耶稣、圣母或者好多圣人， 就冇人搞政治啦，系嘛？ 又或者你想揾一个系权威嘅话，咁你翻返去封建时代啦、走时光隧道就得噶啦，唔需要咧咁辛苦， 啦， 唔系，因为点解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啊！我哋嗰个节目里边咧，个 jingle 叫咩啊？路遥知马力， 信讲真话， 破迷信讲真话。 唔系，而家咪反映到呢样嘢咯。 系咯，历史在笑黄毓民吓。 唔系，点解要投弃权票咧？点解要同建制派系同一条路咧？我真系解释唔到咯。净系你知系先坚持原则。 嗯， 屌你谂下投弃权票嗰啲投反对票嗰啲咩人啦、啊？捞埋嗰啲人一齐，你都收以为伍啦，系嘛？ 系咯，所以我真系。即係非常之希望，即係黃毓民創黨主席啊，即係請教下我呢啲即係冇交會費嘅社民連會員啦、啊，即係係啦，咁又去到嚇點啊？ 醒啊！ 有幾醒？ 高謀略？ 點高謀略？ 梗係高謀略啦，大佬！你攞最高嘅原則係咪啊？最高嘅原則嚟去批評稍為低嘅原則嘅時候，令到一拍兩散，呢下先報招嘛！ 勁啊！ 系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嗱，即系呢、這个乜鬼嘢啊，即系产业单化嘅问题，咁就可能要下个礼拜先讲，真系唔好意思，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Thank you.